新西兰网站新消息7月29号载文揭露了南朝鲜傀儡集团积极引诱绑架朝鲜公民并拉到南朝鲜的反人道行为。